ricordo,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亲爱的，做一些谁没办法教，要做新的感觉有一点好，来自宇宙的不要人的礼貌，一想这到底我真的了，我真不害怕到处的目标，自己观察他的喜好，而我寂寞的外表像藏寂寞的发条，等他的感觉笑，他的睫毛弯了嘴角，不必急着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意料，体验现对我示好，他的睫毛弯了嘴角，有眼神对我拍照，我戒不掉他的微笑，带着幸福的味道，有些东西没办法教，把错情的感觉有一点糟，来的不够远远的烦恼，一想这道理我全都了，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来抄，也没有规则可以指教， 白的缘分看不到，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 途上是一定都少不了音乐的，因为音乐是旅途上面最好的充电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小时候喜欢看着夕阳，爷爷说天边是他的家，拉着我走了一路，守着人带我回家，小时候穿着军装，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说爷爷我一辈子要，爷爷喜欢左手拿烟，右手端着茶杯，接着西瓜来我面前，说名字里的神向着夕阳，或者再多苦难他在天边，爷爷头发斑白， 夜夜像个小孩，嘟嘟嘟嘟，夜夜戴着眼镜，嘟嘟嘟嘟，夜夜笑着可爱，嘟嘟嘟嘟，靠着他的肩膀乘凉，夜夜就是我的依赖。夕阳，爷爷说天天是他的家，拉着我走了一路，抽着烟带我回家。爷爷小时候穿着军装，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说爷爷我一辈子要。爷爷喜欢左手拿烟，右手端着茶杯，切着西瓜来我面前，说名字里的山向着夕阳，活着再多苦难打在天边。爷爷头发斑斑，爷爷像个小孩，戴着眼镜，嘟嘟嘟嘟，爷爷笑着可爱，嘟嘟嘟，靠着他的肩膀乘凉，爷爷就是我的依赖。像个小孩，嘟嘟嘟嘟，爷爷戴着眼镜，嘟嘟嘟嘟，爷爷笑着可爱，嘟嘟嘟嘟，靠着他的肩膀乘凉，爷爷就是我的依赖。 这是一张关于成长过程当中的思考、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唱片，也许其中仍然伴有成长过程当中无法避免的言不由衷，但是呢，关于成长的归宿，你我又能够寻找到怎么样完美的答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我不是 Rock and Roll》。 I listen to the radio, I'm watching the TV show.跟着我的节奏，我不是 rock and roll. I listen to the radio. I'm watching the TV show. 相信你的耳朵，我才是 rock and roll. I listen to the radio. I'm watching the TV show.跟着我的节奏，我不是 rock and roll.

这首歌是由潘协庆作曲作词， S.H.E 演唱的一首甜蜜的抒情歌，叫做《我和幸福有约定》，也是 S.H.E 在2003年1月23号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 Together 当中的第四首主打歌。 我乃东京，是否还在飘雨？台北好天气，我好想念你。星光闪耀，今生能遇见你真好。爱不离，话不说，你也知道。承认的世界因为有了你，一切都改变。承认的夜里，一杯廉价咖啡。 说到金石，女生最爱的一定是王菲的版本，而男生往往更加偏爱李健的那一版本。夜半无人，空无私语，百转千回的心事，寂寞而甜美的角度。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金石，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那样的痴心令人落泪的交托，爱中的你们，请一定要珍惜。来听到李健，金石。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

0330-6120。 火热七月怎能只走就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到终点，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可你他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Venezuel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破肌肤的感觉。 还有 Air Con 香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一个真心家就是九朵玫瑰，对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天堂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当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证期限是永远。恋爱的体验，这就也许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验，这就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动感。微笑家就是彻底眼泪，对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和巧克力园，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天堂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证期限是永远。恋爱的体内，这就也许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内，这就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恋爱的体内，这就也许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的体内，这就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播出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我们都会竖起耳朵去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感觉身体的毛孔全部都张开了，会去试图捕捉下每一个音符。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吧。 请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再安静、yeah、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的声音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会变语，并不定要现在只要音乐在你摇，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我也去信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赞解，再不走一句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走过了时间空间，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冬夜，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感觉，听不听到现在这样一眼在你脑，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只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在一直享受，黑白渐行远走，身体在我前面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出现歌声蔓延，我用 Shall we talk 当中的歌 Shall we talk， 单单是配乐它就是远赴到了奥地利古堡，由当地的交响乐团现场演奏而录制出来的。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平淡，孩子们只会贪玩，父母都只会期望，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要说，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难道互相隐藏就能避免了失望，表白有什么可怕，请你不怕为难不要拐弯，

young.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ay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I'll be so runny, say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Don't tell you what is the game. If that round is when I'm gonna kill you, boy, you be like this. You see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have made me feel. I'm so good. So just jump. Don't want to be big. We ain't stopping you. Cool, cool, cool. Yo, 一见钟情 要一见钟情 一瞬间就决定 才是真的爱情 要想清楚 要一步一步 连缘分都停住 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 想得很远 2009年的时候呢，金融海啸来袭，胡一鸣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和同学都受到了影响，就让他产生了写一首歌的冲动，于是呢，就出现了这首歌，叫做《失业情歌》。 今天早上被老板叫去，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班？又说昨天晚上那单不能帮我买单。看着青春也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提服你 LV 不一起，能不能去办个终身补习？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假装自己还有人气。人生走到这里，想笑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只好装作明天老板会改变心意，假装你朋友那颗小玩意。看着青春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提服你 LV 不及，能不能举办个终身补习？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 天，老板会改变心意，假装女朋友爱我胜过那颗小玩意。 蔡淳佳的《他和他》这首歌呢，整首歌的歌词当中最喜欢的一句就是，他们孤独的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这个世界一些春娇们向左走，而一些志明们向右走，不过没关系，地球也是一个球，哪怕是南辕北辙也会遇见。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他以为这样可以掩饰掉冷漠，他喜欢往这个城市最安静角落走，担心脆弱被人识破。他和他住在同一栋楼，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心无言写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最怕独自面对黄昏和脆弱，其实他们彼此距离在两三个窗口，不同的心一样寂寞。他和他住在同一栋楼，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

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微信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基于这样的原因呢，吴克群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代表作品《为你写诗》。 爱情是一种关系，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吉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爱情是一种关系，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名字。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橘子香水》。这首歌的 MV 呢，由任贤齐、苏慧伦、有承泽出演。任贤齐在里面呢扮演一个杀手啊，有传言的就是某个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呢，很多人是持反面的观点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橘子香水》这首歌。 摄氏37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扑

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穿过了梦想，是雪中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想想就好，什么地方给你风景有一点长，什么地方给你时间还是太短，什么地方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 想起来的心自己是个要走，想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枯燥，想起来的心情我按耐不了， 有话想说相信就好， 想些风声给你怕你不够明白，想些风声给你事情只想表达，想些风声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到你就跑不了，就紧随吞不了寂寞咆哮，寂寞思念不断发酵，想到你就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到你就跑不了，究竟随吞不了寂寞咆哮，寂寞思念不断发酵，想到你就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但是的地就跑吧、想说相信就好，想些风声给你怕你不够明了，想些风声给你写信去向报告，想些风声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到你就跑不跑，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你就跑不跑，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到你就跑不跑，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到你就跑不跑，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地球跑吧、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辽声天后辛晓琪在1998年的一个作品，叫做《承认》，温婉自然的唱腔，再加上李宗盛恰到好处的填词，把分手之后女人的无奈和对之后生活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辽声情歌的遗珠之作，只要是偶尔回首过去，在记忆里还有甜蜜，能这样就可以。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只是你不敢再亏欠。要不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这些我都从不埋怨，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是有理不死心塌地。我当然不恨你，也从来不怨你，会试着不想你。虽然是曾经也是为你，若要忘记两三年就可以。我打算不见你，也绝迹不信你，是偶尔回首过去，在记忆里还有甜蜜，能这样就可以。 是吴印良平演唱的《我找了你好久》，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不见不散，我是吴彤，明天见。 和彼此分享的一骄傲，不但有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直来直往提心宣告，